点弥补心中的遗憾。美丽的梦想它不会走远，只是你不要哭，灼了双眼，阳光下仰望着天，感受着阴霾下的温暖。亲爱的晚安，快闭上眼，残酷的黑暗会熄灭温暖，但人间躲在里面，孤独地站在路中间。晚安，你离我越来越远，月亮很圆，上面的人啊多么可怜。晚安，一段段记忆正在走远，想不变。晚黑暗笼罩一切。 Good night, close your eyes, 让泪水肆意的润湿眼圈。回头看一看，回到起点，弥补心中的遗憾。美丽的梦想它不会走远，只是你不要哭，灼了双眼，阳光下仰望着天，感受着阴霾下的温暖。亲爱的晚安，快闭上眼，残酷的黑暗会熄灭温暖，但人间躲在里面，孤独地站在路中间。晚安，你离我越来越远，月亮上面的人啊多么可怜。晚安，一段段记忆正在走远。